灯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 今日亦都有我喺度，又系我铁夫啊？ 点啊？ 都可以啦， 可以啊，系嘛？ 系啊。 你节目几时出街啫？ 录咗几集喺手啦，继续努力啊！喂，不过都喺嗰个录节目嗰个过程上面都学到啲嘢，感觉上就系、是、同唔同嘅运动人咧倾偈嘅时候咧，佢哋个心态都好似有啲唔同、 啊。 虽然全部都系正面啊，都系一啲正面嘅信息， 但系好唔同啊。其实个个人个方式讲嘢、方式都唔同啊嘛、嗯。 喂，我亦都有听你 MJ 十三同埋其他啲人做节目， 系咩？点啊？ 好差，好 smooth， 我觉得。 OK， 我都唔想再加鞋油啊！我哋嚟今集节目啦。 好啦，嗱 ，OK， 呢一集节目咧就又系啦，卓飞咧、就喺啱啱嗰个礼拜六开始咧，喺 Facebook 嗰度又系吹晒鸡啦，即系又喺度即系好劲咁啦，讲到吓好似好劲啦，就系、呢个系全球第一个，你而家听紧，如果你系听紧直，即系唔系听直播，即系你系啱啱一开始。就 download 嘅听众咧，咁我话俾你听， 即九点钟嗰转 系啦，你系而家公开地去第一个人去知道呢一个案件嘅，点解咧？因为呢单案件咧其实发生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咧，个 case 咧系好有趣又好特别嘅，亦都嗱，你话系咪好震撼咧？我唔觉得好震撼嘅，同好多飞碟坠毁事件啊，系好多接触事件咧系有好接近嘅。咁但係佢係好过瘾嘅一样嘢呢，就係、因为入面有啲位呢係好搞笑嘅。 喂，不过其实震唔震撼好睇你个人点睇㗎咗。 睇你点睇啦，但係其实呢单嘢係有趣嘅。所以而呢单 case 呢係嗱，如果而家你听即刻听啦，即刻下载即刻听呢，咁我就想话俾你听呢，係全球我哋 MJ13 呢就荣幸地係全球第一个媒体呢係公布呢单嘢嘅。因为美国嗰边加拿大呢係同一日啊，系今日啊，系你而家听紧呢一日啊，星期一嘅夜晚先至会出街嘅。咁即系话咧，全球咧系第一个系我哋呢个媒体系公布呢单。 咁即是话，其实呢单嘢系传媒，系首次披露。 冇错，冇错，系啦。咁而因为要隆重歧视呢件事咧，咁我哋咧今集咧，其实我哋系会访问咗一个外国嘅。学者啦，一个好出名嘅学者啦，咁佢系研究 UFO 上高咧，佢系好有经验嘅，亦都好多年噶啦，好多好多资料嘅。咁 anyway， 今集隆重歧视咧，其实我哋会将呢个访问咧系正版一个英文版咧，都会提供俾大家去下载嘅。咁但系我哋当然啦，即系我哋照顾翻有好多听众可能哇。大佬放完工仲要听英文好攰㗎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呢亦都要将呢个英文版呢我哋都做返一个翻译嘅。咁但係翻译嗰个翻译呢其实佢讲呢係比较上係有少少即係甩漏㗎，因为但係个古仔呢係一个好完整嘅古仔，但係佢讲嘅时候呢就讲到一段段㗎。咁所以变咗呢我同卓飞唔係卓飞我同阿铁夫呢好明显我好攰啊。咁我同铁夫呢就而家喺呢度呢就会係将呢个古仔呢係讲俾大家听。 送俾大家。 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啦，咁就呢个故事係咩呢？嗱，如果大家听众呢係有研究 UFO 㗎啦，因为好多听众未必係研究 UFO 嘅档案嘅资料㗎嘛，或者有兴趣㗎嘛。咁如果嗰啲係鍾意 UFO 嗰啲人呢，咁你一定係听过罗兹威尔事件嘅。系咪？ 系。 罗兹威尔事件就1947年。 咁喺新墨西哥州个罗兹威尔事件啦，咁中间有啲人咧系会牵涉到嘅 ，OK， 牵涉到一个人咧就叫做Philip Corso 啦，即系一个退休嘅 军官 啦，咁佢就系做情报科去研究噶啦，咁佢就好多年之后咧就收到一大扎嘅碎片同埋一啲仪器，就叫佢咧去研究去做一个一个叫 R&D 嘅部门啦，即系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即系一个发展嘅部门，咁就将呢啲外星科技咧，就揾一啲地球，即系香港，唔系香港，一个美国嘅一啲公司咧，去 develop 嗰啲咁嘅仪器噶嘛。咁嗱，呢件事入边咧，其实同 Philip Corso 嗰啲嗰个 case 咧系有少少关系嘅。咁件事系发生几时咧？冇错啦，件事发生咧就唔系1947年。件事发生咧系1945年。 咦，争两年啫， 争两年，其实系罗兹威尔事件之前嘅两年嘅。 咦，咁会唔会系罗兹威尔事件系呢件事件嘅延续咧？有少少咁嘅感觉。 嗱，我就唔知，咁但系咧，我哋即管就去睇呢个 case 啦。好，嗱，咁首先咧，要讲翻咧就系、是、查到呢个 case 嘅咧，就有一个叫 Paula Harris。咁 Paula Harris 咧就系美国嗰边嘅一个好。即系好殿堂级嘅一个研究 UFO、研究飞碟嘅一个女士啦，咁佢亦都系 exopolitics 嘅，即系星际政治学嘅人啦。 系， 佢而且咧亦都系咧，佢研究咗好多年啦，再加上咧佢亦都系 Philip Corso 嘅好朋友啦。咁佢亦都接触好多好多唔同嘅。嗰啲专家啊，或者系遇过飞碟嘅人啊，譬如话我哋先以前都有提过咩 Bob Dean 啊，嗰啲Carl Wolf 啊，嗰啲 Charles Wolf 啊，即系嗰啲咁嘅殿堂级或者系接触过好多飞碟啊、外星人啊、嗰啲太空人啊、空军军部嗰啲人啊，咁佢接触好多噶。咁Paula Harris 咧，其实咧就收到有一个 case。咁佢点样会开始去接触呢个 case 呢，就係、是、佢有个朋友，咁佢就即係识咗一个人啦，唔係朋友嘅，咁嗰个人呢就话俾佢听，哦，我爸爸呢就有一个 case 想你去研究一下。咁、个爸爸呢就佢呢就将呢、這个即係呢个人应该点讲呢，呢、這个人佢识呢个人呢，佢个爸爸就是呢件事入面嘅其中一个重要嘅角色嚟嘅。咁好啦，咁成件事就係咩呢，就係、是、话我1945年呢，咁就喺呢个叫圣安东尼奥，新墨西哥州圣安东尼奥。圣安东尼奥呢就近距离罗兹威尔呢係两个钟头嘅车程嘅。即係个车程两个钟头就到㗎啦。咁呢就有两个成件事嘅主角呢，就係、是、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呢就叫做 Remy Barker。另一个呢就叫做 Jose。简称啦，我叫做 Jose 啦，唔讲个姓啦。 好。 咁 Jose 一个呢就7岁，一个呢就9岁嘅。咁两个男仔嚟嘅。咁讲緊40几年嘅时候，其实佢哋嗰陣时就係要即係要返工嘅，要做嘢嘅、 做啲咩嘢 嘅。嗱 ,Jose 呢个爸爸呢就係、是、拥有一个牧场嘅。一个好大好大嘅牧场嚟嘅， 有钱仔嚟喎。 我谂唔算有钱仔咧，即系当时地就唔系好缺乏嘅，咁同埋你知喺美国噶啦，咁嗰、那个佢哋有个牧场就要养牛啊，咁样，咁就话说咧就系佢哋呢个圣安东尼奥呢个城市咧，其实佢亦都好近呢个新墨西哥州一个试爆呢、這个原子弹。 哇，咁激啊！ 系啊，试爆呢个原子弹嘅一个地方。咁佢哋两个都讲过，曾经就系讲过话，试过一次系试爆原子弹， 系 喺佢哋好都远，其实系好远嘅， 系。 但系佢好远嘅距离试爆咧，其实系将佢哋由张床度弹咗埋埲墙度嘅， 非常恐怖， 系好恐怖。但系佢哋当时咧系冇人知会过佢哋系试爆原子弹嘅，系好响啊。咁所以佢哋咧。正常啦，就呢两个男仔就去做，即系出去个牧场度做嘢啦。咁跟住咧，豪西个爸爸咧就话俾佢哋听啦 ，OK， 我哋有只牛咧就走失咗， 系 就走上山嗰度。你哋两个可唔可以帮我上山赶翻只牛落嚟啊？咁样 系。 咁件事其实好简单啦，系咪？上去赶牛啫。咁佢哋都做咗好多次。咁佢哋两个就骑住只马啦，咁就跑上山啦。咁就去搵嗰隻牛啦， 狂奔上去。 咁佢形容其实上山嗰时呢係开始行雷闪电嘅当时。 咁就闪电啦，咁好啦。咁闪电呢，佢哋就喺佢哋搵到隻牛嘅同时间呢，就有个好劲嘅闪电就砰一声咁就打咗落嚟个闪电啦。咁佢哋呢就见到喺闪电嗰下呢，就见到有一隻飞行器就喺个天嗰度飞过，就中咗个闪电，即係唔知做咩音质。 一个航天雷劈落去。 唔知做咩音质嘢呀，即係俾雷劈。咁劈咗呢就铲咗落去呢、這个一个地方嗰度啦，即系铲咗落个牧场嘅一个地方度啦。咁佢话咧画咗出嚟，即系铲落个地下度咧，系画咗一条好深、好长嘅一条，即系深嘅坑咁样啊。咁佢哋当时话好大烟啊，好多光啊，咁唔知咩事嘅。咁佢哋就梗系行骑马行埋去睇啦，系咪先？咁、但系佢哋都唔敢行到好近嘅。咁嗱，佢形容就系咧一只灰色嘅、金属嘅。飞行物 系， 咁嗰只飞行物咧就飞甩咗一忽噶啦，已经撞嘅时候甩咗一忽噶啦， 甩皮甩骨 系啦。咁佢好大烟嘅当时，咁佢咧行埋去咧，即系骑住只马行埋去咧，其实唔系好近嘅，去到大约系200米范围到咯。咁但系其实佢哋去到200米范围睇到咩咧？佢哋咧就话睇到有一啲生物，有三个生物喺入边喐嚟喐去， 咁点样喐法咧？ 嗱，佢咧就好好笑嘅，佢话咧，佢话咧，佢哋嗰种喐法咧系一个叫做 sliding 啊，即系 滑行， 滑行啊，前后滑行咁样， 咁搞嘢， 系啦，好似坐住企住块滑板咁样咧，咁啊板仔外星人咁样，咁佢哋就喺度滑行嘅，咁滑行嘅时候咧，就佢哋就听到咧，就有一啲高频嘅声音，咁當時阿波拉咧都問過佢，咁嗰啲高頻嘅聲音究竟喺邊度嚟嘅咧？咁啊 ，Remy 就話啦，Remy 就話佢，其實我哋相信咧係嗰啲外星，即係嗰啲生物嗰度嚟嘅，咁佢哋可能係遇到啲麻煩，或者受咗傷啊咁。咁嗰個 Remy 咧，嗱呢個時候再講啊 ，Remy 就當時咧佢就係覺得好傷心，其實佢係好想去幫佢嘅。咁Jose咧其實係好想騎馬衝過去睇下咩事嘅，因為其實都有一段距離，但係個距離唔係好近，但係咧亦都足夠佢哋睇到個船艙入邊嘅情況啊咁。咁跟住咧，但係佢哋實在驚啊，因為開始天黑啊， 俾我都驚啦， 走啦，因為佢第一又驚啦，第二又驚俾阿爸鬧啦，梗係撇啦，係咪？咁就兩個騎住啊嘛，轉身就抄咗咁啊，跑翻屋企，咁啊翻去浩斯屋企啦，咁翻到去浩斯屋企咧，浩斯咧就即刻話俾阿爸聽，哇，爸，有隻咁嘅。有一只 踩板 物啊， 踩板嘅动物， 有一只飞行物撞咗落去啊，咁样有啲板仔外星人啊，咁样 鬼鬼信咩？ 系啦，咁我阿爸第一件事都系当初都系话傻啦，即系叫佢唔好理。 你系咪整烂我啲嘢啊？ 系 啦，口啊。 咁但系咧系当然啦，后屘佢哋只系说服咗佢爸爸啦。咁佢爸爸咧当时咧就第一件事咧就同一个警官。一个警官咧就通电话，即系佢话俾个警官听，喂，我仔话有只嘢喺个天空度飞咗落嚟，咁佢形容系啦，咁系咪咩样噶？咁我仔话嘅就灰色嘅，咁同埋咧佢系一个梨形嘅飞行器嚟嘅，咁样 你玩嘢咩？ 咁样咧上高有一嚿嘢嘅，咁佢咩啊？搞乜嘢啊？咁但系后屘佢都话咗俾听，系我仔唔讲大话噶，咁于是乎咧呢、這个警官咧就第一件事咧。就同呢个军方讲啦，美国军方讲啦，咁啊，当然美国军方嘅，咁大镬，咁梗系走去睇下咩事啦，系咪？咁于是乎咧，军方咧就拉大队去到嗰个现场睇啦。嗱，其实嗰只飞行器炒咗落去之后咧，咁啊 ，Remy 同埋啊浩西咧，其实两日之后咧系翻过去现场睇嘅，但系翻到去现场咧就唔见咗嗰啲生物嘅。OK， 踩板踩咗， 唔知踩咗去边啦。唔知踩咗去边啦，咁当时咧，其实佢哋现场咧就见到嗰只飞行器就踩咗落个即系个沙地嗰度啦，咁就挖咗条坑啦，跟住周围啲好多碎片碎到周围都系啦，咁件事当时佢哋都唔知系咩嚟噶嘛，因为当时1940几年根本大家都冇一个意识，咁但系咧佢哋就形容啦嗰只咁嘅踩板外星人咧，佢话佢哋人嘅系人形嘅，有手有脚，着住一件好紧身、好一件过嘅 衫啦，即系 即系 衣服啦， 吓李小龙衫， 又系好似李小龙衫咁样 嘅踩板人咯， 又系好似上次搏湿外星人咁样，咁啊呢个系踩板外星人，咁啊，但系佢形容好得意嘅，佢话佢个样咧，嗰对眼咧，系好大只嘅，系好似一个螳螂，嘅样嚟， 好典型下喎，又系 嗱。佢形容就似螳螂啦，咁因为佢喺嗰个年代根本佢冇，大家而家成日都听到啲外星人啦，咁佢形容啲皮肤都系灰色嘅，咁我觉得呢个其实系几似我哋一般讲緊嗰啲 grays 嘅 踩板嘅 grays 啊， 踩板 grays 啊，咁佢滑动㗎嘛喺度，好啦，咁跟住当然啦，两日之后返去佢话嗰啲板仔外星人已经唔见咗啦，已经即系消失咗啦，咁佢就唔知道系佢哋自己走咗啊，定系被人捉走咗，咁但系当时咧军方未到，好啦，咁三日啦，第三日啦，咁军队咧就拉大队去啦，咁就去到睇到个现场啦，睇完个现场咧，咁其实呢个古仔入边有好多爆笑位嘅，那个军官咧就走行到去阿浩西个屋企嗰度啦，咁啊敲门，咁啊同阿浩西个爸爸讲话，阿先生啊，呢、這个场地系你的可咁，咁啊，阿浩西 系 啊， 呢个场系我嘅， 系啦，佢话系啦，呢个场系我嘅，呢个牧场系我嘅，咁佢话嗱，先生，我就想有一个难题嘅，其实佢话因为咧，现场咧，我哋想运走一啲嘢，咁但系咧，因为你哋嗰个围栏咧，嗰、那个围栏咧，嗰、那个闸咧就唔够大，咁我哋可唔可以将呢、這个？围栏咧呢一橛咧全部拆咗佢，咁我咧就可以有个大啲嘅出口俾我运走嗰啲嘢啦。咁咁浩西个爸爸，你运走啲咩咁？冇啊，一个天气气球啫，一个 weather balloon 啫咁。 又嚟呢招， 又系呢招。咁啊，浩西个爸爸谂咗阵，佢话你要运个热气球， 仲要拆晒我啲围墙， 要拆咁大个闸口咧咁样。咁当然系佢梗系无言以对啦，系咪？咁你系咁，我要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要拆个闸口，拆咗个围墙，即系要好大嘅闸口。但系我要拆个围墙，但系我就运咗个热气球啫。咁点解会咁样咧？ 可唔可以调走噶？ 咁好啦，咁跟住咧，当然军队梗系后屘谂到方法，就系搵个起重机啦，就系走去调走呢只咁嘅飞行器啦，系咪？咁都大只嘅咁。好啦，咁我去到咧就调咗呢只飞行器啦，咁就调起咗。就摆咗喺一架军部嘅运输车嘅后面，即系车嘅车尾嗰个斗嗰度。咁佢摆咗嗰只飞行器喺度啦。咁当然入边已经冇晒嗰啲生物啦，系咪？冇晒嗰啲螳螂啦，螳螂样嘅外星人啦。咁跟住佢攞块好大块嘅帆布咧，就冚住嗰只飞行器，因为佢唔想俾人睇到。 都好求其嘅啫。 唔系，佢唔系求其嘅，其实佢绑得好好，做得好好。咁啊，绑好晒之后咧。咁跟住佢哋就諗住撤退啦，係咪？咁當然亦都留低部分嘅軍人喺度呢，就現場清理嗰啲碎片啦，因為成地都碎片啦嘛。咁佢哋要求嗰啲軍人呢，就執返嗰啲碎片呢，就攞埋返去軍部嗰度啦。咁因為喺軍部嚟講，對於呢件事似係第一單嘅飛碟墜毀事件啦嘛。 因為佢四五年，佢唔係四七年。 係啦。咁樣呢，嗱，又去第二個爆笑位喎。咁嗰啲嗰個圣安东尼奥其实是一个好小的小市镇嚟嘅，即系唔系好大嘅。咁佢哋咧就喺旁边咧有一间 cafe， 有一间咖啡店啊，即系 cafe 啦。即系我哋成日睇戏咧，睇恶嗰啲戏咧，咪嗰啲银色台啊， 卖东甩嗰啲啊， 系啦系啦，嗰啲咧，嗰啲咁嘅咖啡店啦。咁佢啲军人咧经过就话：喂，不如饮杯咖啡咯 ，tea 一 tea tea high 咁样。咁啊好啦，咁啊梗系嗰班军队就停咗架车咧。就喺个咖啡店门口， 咁就飞碟喺门口嘅啫， 就飞碟停咗喺个咖啡店门口，咁佢哋咧就走晒入去咧就饮咖啡。好啦，搞笑嗰个位咧就系、是，咁佢又饮咖啡，咁阿浩西咧就经过就见到，咦，佢掉走咗只嘢，摆咗喺度， 即系李型嘢喺度， 即系李型嘢喺度，咁浩西咧就揭开块布。就捐落去，就爬咗入去呢隻飞行器嘅，因为佢撞穿咗个窿啊嘛。咁佢爬咗入去飞行器入面咧，就捐咗入去入边啦。 自出自入。 咁佢入到去，佢形容，因为当时又冇电筒啦，咁佢入到去望咧，佢入边都几黑嘅。好平滑嘅，冇螺丝钉，亦都冇咩接口嘅。总之入面就好简洁嘅，好简约噶啦咁样。咁咧，咁佢就形容咧，佢就望到个墙上高咧，就有一嚿。金属 嘅嘢，就怀疑似系一个控制器嘅， 夹咗出嚟噶啦，总之 总之夹咗出嚟啦。咁佢就系一个圆，一个四方，应该系一个四方形嘅板，个四方形嘅板上高有一个圆形嘅。 摆明就系按钮啦， 个圆形嘅按钮中间咧就有一条一条疤咁样嘅嘢嘅，咁就有啲凹凸咁样嘅嘢啦。咁佢就唔知咩嚟啦。咁佢当时咧就想去伸只手去掹佢啦。咁佢形容掹佢嗰时咧就松松地嘅， 跟住手痕。 咁佢想去掹佢啦，掹唔甩，再掹都掹唔甩。跟住佢谂办法啦。咁跟住咧佢就捐翻出去就揾。咦，嗰度有个铁通，佢搵到有个铁通喎、 啊，啲人偷完车，条铁通留低咗， 佢真系攞个铁通插咗入去嗰个控制器嗰度， 叫佢唔系啩？ 叫一叫叫甩咗嗰个 又甩、啊， 咁佢第一件事就拿咗个控制器，跟住袋咗落个袋度，跟住即刻就走啦，系咪先？咁佢就即系因为系一个九岁嘅细路仔啊嘛，咁、偷完嘢梗系走啦，第一件事系咪？咁就即刻捐翻出嚟就走啦。好衰唔衰，佢走嘅时候咧，就俾其中一个军人咧就见到佢喺嗰度跳翻出嚟，就走咗。咁嗰啲军队就咦喂，有个细路仔入咗去挞嘢喎，咁唉呢个咪嗰个牧场嗰个仔仔咯，即系嗰个牧场主任个仔咯。咁嗰啲军人咧就翻去现场咧，就敲佢门啦，又话又敲佢门，又叫阿豪西个爸爸出嚟啦。我想问一下你个仔。有冇上个飞船度偷咗啲嘢走啊？ 黐线嘅话冇啦，低能噶， 梗系啦，偷咗嘢都唔会话俾你听有啦。跟住个仔仔就喺出边摄出嚟，佢话冇啊冇啊冇啊，我哋冇啊冇偷过嘢啊咁样。佢话你真系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咁跟住佢哋入屋去揾，系咁依立下冇。佢话嗱，我话俾你哋听啊，你哋咧唔好将呢件事唔好讲出去俾任何人听啊，记得唔好讲啊咁样。咁啊，哦哦，唔会讲啊，冇啊冇啊咁。咁跟住佢哋啲军队咧就撤退了， 好纯情、啊， 好纯情嘅当时系撤退咗。好啦，咁呢个咧就有一个小插曲嘅，个小插曲就系咩咧？就系、是、当豪西上咗去太空船嗰度咧，就挞咗嘅，挞咗嚿嘢啦，佢走啦。咁佢嗰嚿嘢去咗边咧？咁原来咧佢哋附近咧，即系个牧场嗰度咧，系有一个细嘅木屋。咁就係俾一啲即係 part time 嘅牧羊人喺嗰度住嘅。咁佢呢就捐咗入去嗰个牧羊人嗰间屋入面呢，就撬开咗个地板。就将嗰嚿嘢呢就摄咗入去，就冚返埋个地板。 呢条呢就好鍾意 嚼嘢㗎喎。係好鍾意嚼嘢嘅。咁摆咗嗰嚿嘢咁走啦，係咪先。咁就返去应付咗啲军人啦。冇冇我哋冇偷嘢咁。咁又搵唔到啦，咁佢哋唯有走啦，係咪。但换转而家灭咗口啦，你成家。 係啦。 好啦，咁样咧，嗰、那个牧羊人咧，就个小插曲就系个牧羊人过咗几日之后，有一日同佢讲：啊，好衰啊！我呢几排咧发咗个好奇怪嘅梦。佢话咩梦啊？我发梦咧有一啲好似螳螂咁样嘅生物咧，系穿过埲墙入咗嚟我屋企，跟住周围揾嘢。咁我哋问佢揾乜嘢咧，佢哋就话：佢哋揾紧一个宝藏啊，咁样。咁我话。咁牛仔话哦系咩搵个宝藏，咁跟住就当冇事呢。原来呢其实佢讲緊嗰个宝藏呢系一个西班牙文嚟。嗱其实首先要讲多次先，佢哋呢班呢都系讲緊西班牙文嘅社区嚟嘅。咁牛仔同埋 Remy 呢大家个嘅秘密協议就系佢喺部飞行器入面叫出嚟嗰嚿嘢，其实就叫宝藏嘅。 哦， 但佢唔系就咁讲 treasure 嘅，佢讲咗个西班牙文嘅。咁而嗰个西班牙文就往往就系正正就系嗰啲螳螂样嘅外星生物捐入嚟，就喺度揾我哋要揾翻嗰个宝藏。咁佢就当系一个好奇怪嘅梦，咁就冇件事啦。好啦，咁呢个第一件事啦，咁嗰啲军队就好顺情地又载咗佢哋就走咗啦，系、 哦、 嘛、 哦？ 好啦，咁就好似完咗件事啦，系咪先？好啦，咁件事咧就好笑啦，因为你现场其实唔好忘记咧，仲有一大队军队咧，系有一啲军人啊，系喺现场要清理嗰啲碎片噶嘛。咁样咧就去睇嗰边清理碎片嗰个情况咯。咁啊点咧？咁嗰啲军人就话去到现场，即系。嗰隻嘢运走咗啦，咁但係因为佢撞位嘅时候呢係跌咗好多嘢出嚟，好多一塊塊嘅跌晒出嚟嘅，咁佢有啲好輕嘅，有啲呢好重嘅，咁佢哋就 要执啦，要执嗰啲碎片就运翻翻去军部啦，系咪？咁佢哋咧，因为喺嗰个牧场嗰度咧，旁边有啲位置咧系有啲深坑或者有啲深嘅窿嘅。 嗯， 咁佢哋咧，嗰啲军人就话好难，其实 求鬼见熟落去， 有啲好重嘅，佢哋唔想搬嘅，佢哋点咧？执咗，望下左，望下右，冇人、啊。劈落个窿度啦，系咪先？ 好似茶餐厅抹台咁。 唔系啊，系好似啲人去完咧，浅水湾烧完嘢食咧， 我埋咗佢，求其 即系抌垃圾咁样。但系见到周围冇人，咁咪抌抌地下咪算咯，系咪先？你估佢真系烧完嘢食会帮你执咩？即系佢而家个情况就系咁啊！佢就将嗰啲碎片咧，好大量嘅碎片咧，系抌咗落去一个窿入边。 嗯。 跟住系咁要搵啲沙泼咗落去咧，就当冇咗，咁就执咗啲简简单单嘅轻便咧，睇下现场咁上下啦，咁就走了 收工， 收工就走啊咁，咁啊走咗，咁样咧嗱，嗰、那个位咧就系阿 Remy 咧就执到一块碎片，咁嗰块碎片咧就系、是、一啲石子型嘅嘢，而嗰啲石子型嘅嘢就系点样咧？你接埋咗佢咧？佢会弹翻开， 面烫 面烫变翻原本咁嘅样，即系一种记忆嘅金属嚟。 超正， 即系好似罗兹威尔事件入面发生见过，嗰啲咁样嘅石子型嘅嘅面烫， 可能系同一个系列嘅车款嚟噶嘛，飞机款。 嗱嗱呢度咧，点解阵间话要讲呢个罗兹威尔嗰个案件先咧？就因为呢个咧系一个吊轨嘅位嚟。咁 anyway 讲埋先，咁佢哋咧就当时咧咁阿 Remy 咧就执咗呢块咁嘅石子嘅碎片啦，咁就攞咗翻屋企啦。咁其实佢执咗应该执咗总共啦，连埋正话叫出嚟个 handle 啊，或者有一啲一块有啲喺个 handle 附近甩咗出嚟嘅嘢，咁佢都执咗几块嘢咧就走咗。咁总共咧就应该系执咗四五块嘅喺呢个飞行器嗰度甩出嚟嘅嘢啦。咁佢执咗翻去， 都唔少， 都唔少噶。其实，咁佢就将呢块石子咧，就摆咗喺一个装烟嘅盒啊，一个铁盒入边嘅。咁即系一个烟嘅铁盒啦，总之系四四方方嘅一个铁盒啦。咁摆咗入去，咁啊当系即系细路仔咧，我执到啲宝物咁样，咪摆咗 收埋佢先啦， 收咗喺度啦，咁样。好啦，咁件事咧去到呢一度咧，其实咧就好似系终结咗啦。咁豪西咧一年之后咧。第二年咧，佢就因为佢哋当地都系比较穷啊，同埋嗰阵时嘅教育水准比较低。咁佢因为一年之后咧，咁佢屋企成家咧就去第二个地方。咁佢哋咧就搬咗去加利福尼亚州。佢、搬咗去加州。咁样咧，Remy 咧就一年之后，即系豪西走咗之后一年咧，咁佢先至再去咗，好似去咗西雅图啊咁样。咁样咧，嗰件事咧就系、是。跟住各有各长大啦，各有各结婚啦， 大家都唔记得啦件事。 系啦，件事其实系冇乜特别噶啦。好啦，直至到咧系一年前，一年前， 即系2009年， 年一年松啲啦。咁啊，豪西咧就唔知点解一个老人家嚟啦，已经就忽发奇想，佢话啊，其实我系咪应该要揾翻阿 Remy 咧？唔知佢死咗未咧？ 几廿岁， 几廿岁先去揾佢？咁佢就 有啦，冇嘢搞。 咁佢就形容咧，其实几经辛苦咧，就揾到阿 Remy 嘅， 透过面书， 唔知点样，总之唔知 Facebook 定咩啦，总之揾到阿 Remy 啦，咁好开心啦，相迎翻，哇！我哋就细个一齐个喺嗰度一齐工作嘅朋友咁样，咁佢问佢，其实咧，你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发生过嗰件事啊？Remy 话。冇可能唔记得啦，系记得一清二楚添喎咁。咁跟住点解佢要揾翻佢咧？原来豪西咧，因为嗰笪地其实系豪西嘅爸爸嘅，即系佢哋嘅家庭噶嘛。咁啊，豪西咧就翻去嗰笪地嗰度，就想去卖咗嗰笪地。咁佢第一件事咧，卖嗰笪地之前咧，梗系执翻啲儿时嘅宝物啦。咁佢走翻嗰个牧羊嗰间屋嗰度咧， 又撩翻 开咁咪。嗰块地板咧，就将嗰啲碎片就执翻起。佢话嗰啲碎片，佢同 Remy 讲：我仲有喺手。 哇！爆！ 不如我送翻俾你啊，送一啲俾你啊。 点送过去啊？但系咁样咧，呢咁紧要嘅嘢， 呢个咧又系另一个小位。佢哋用咗一个联邦快递，佢哋将嗰啲嘢咧就摆咗落去一个 Federal Express 嘅盒入边。咁就咁样就寄咗去，佢冇人，第一冇人问， 当 sample 咁寄。 第二佢好轻，非常平啊，邮费系咪？好过你亲身飞过去啦。咁佢就寄咗过去俾阿 Remy 啦。咁嗱，因为咁样嘅原因咧，就几经转接咧， 就去到联络上咗呢个 Paula Harris。 嗯， 咁 Paula Harris 咧就走咗去，直头走咗去咧就系去咗访问咗呢、這个Remy， 就系飞奔去啦， 飞奔去。咁因为其实 Remy 都系一个老人家嚟啦，已经。咁佢去到咧，亦都要同佢即系同佢做访问啊，攞、好多资料去做 research 啊，佢要睇翻背后嘅故事啊。理解翻好多嘢，咁佢發現呢件事係真啊，佢先至講啊。咁啊 ，Remy， 阿 Paula 就話啦：，我係一個專業嘅記者，我係相信我嘅直覺，或者我相信所有我調查嘅資料嘅。咁我可以真真正正話俾你聽，呢件事係真嘅，因為嗰班人根本冇咁嘅必要去講大話，因為佢都已經咁老啦， 同埋由頭到尾都冇為過錢啦， 冇為過錢。咁好啦，咁。佢聯絡上啦，阿 Remy 啦，咁阿 Remy 就俾佢睇咗，將呢個故仔講咗俾阿 Paula 聽啦。咁阿 Paula 話：，咦，你講漏咗啲嘢喎，其實 你又知， 你仲有嗰塊石子咧，去咗邊啊？可唔可以俾我睇啊？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 break time。 哎呀， 爆咩大佬？break time 完之后话， 好嚟个轻松嘅下一节啦。 啊 ，break time 完之后话你喺个石子喺边啊？ 好。 好啦，笑完啦，翻嚟啦。正话佢已经笑到爆晒咪，知唔知啊？我哋。 喂，讲开又讲，好少呢啲咁样 case 系咁爆笑嘅， 系啦， 又求其， 冇错， 里边嘅人， 好啦，咁我哋好严肃地，讲翻正话，咁嗰个石子去咗边咧？ 爆个鸡翼 ，Remy 就话啦，佢话，哦，其实咁嘅，喺好耐之前咧，我哋有一个风车咧就烂咗。就被风吹烂咗，咁就穿咗个窿。咁我搵匀成间屋都搵唔到有任何一样嘢可以修补嗰个窿。咁于是乎咧，突然间谂起有块石子。 又襟用又轻 又唔烂、啊。咁佢就攞咗石子，就封咗嗰个窿，就搵啲试咗啲钢线咧，就缠住佢，即系补为修补翻嗰个风车啊。咁嗰个石子就攞咗嚟修补个风车， 啲外星人都唔知好嬲定好笑。 我谂我唔知好嬲定好笑啊，大佬！一件咁重要嘅证物，你攞嚟修补呢个窿咁、咁但系咧，其实仲有一样盲点，我哋争啲唔记得咗，就系话因为现场其实好多军人咧系好懒噶嘛，佢将好多嘢咧系倒咗落去个窿入边嘛。咁阿 Remy 咧就话，其实我相信嗰个窿系冇人喐过啊， 一定 即系话，即系话咧，嗰啲碎片咧其实仲喺个窿入边。咁其实佢哋而家已经系计划紧，系安排紧咧，系去掘嗰个窿入边嘅嘢。 啲地产霸权冇买咗笪地起楼， 未啊？我谂佢系未买，因为件事唔简单啊！而家已经去到呢个位。嗱、其实咧，其实好搞笑嘅，因为话点解我哋会觉得喂军部你咁松散嘅？咁、我就问阿 Paula 啦，我话喂。冇理由喎，而家俾你已经灭咗口啦，系咪先？或者你成家已经失咗踪，或者恐吓你哋啦，各样啦。咁点解佢会咁轻松、咁轻佻去处理咗呢件事嘅咧？咁咁 Paula 俾我嘅答案就话、是、嗱，好简单嘅啫，因为咧，真正嗰个神秘组织 MJ 十二咧，系喺罗兹威尔事件发生之后，杜鲁门总统先至成立呢个组织嘅。而嗰啲所谓嘅 Man in Black 咧，即系。即系黑超 特警队， 黑超特警组咧系 MJ 十二成立咗之后先至有 的， 即系呢个 procedure， 即系呢个步骤啊，這个封即系要封锁消息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咁嘅程序咧，系喺两年之后先至出现嘅。咁即系话咧，1945年咧根本未有呢个程序嘅。而佢亦都解释咗啦，佢话其实嗰啲碎片咧系唔系。咦点讲呢，嗰啲碎片而家系拎咗去军部啦、即系当时系好多拎走咗去军部啦，嗰只包括嗰只巨型飞 李型物 李型物都飞都拎咗去啦。咁但系佢哋手头上其实佢哋仲有咩呢，就系、是、有嗰嚿阿 Paula 系话我亲手拎住嗰嚿叫咗落嚟嗰个 嚿掣 嗰嚿铁。咁我当时我就问咗阿 Paula， 我喂、其实你有冇睇过嗰嚿嘢，佢有，我亲身拎喺手度㗎嘛。我问佢，我 系好轻啊，定系好重啊咁。咁佢 send 咗张相俾我哋嘅。咁如果听众想睇张相咧，就可以上去 forum 度睇啦。咁佢就话好轻。 嗯， 嗰嚿嘢系好轻。咁但我睇咗张相咧，我就觉得喂。同一架喺个烂嘅电单车度拆出嚟嘅零件差唔多啫，即系佢系瓦色嘅银色、灰银色嘅，好旧、好 old school 嘅嘢，仲有啲好似钉喺木板嘅咁嘅窿咧。总之系唔似喺飞机度拆落嚟嘅嘢，唔先进嘅。佢话嗱，你讲得好好啊！当时我拎喺手上高咧，我都觉得呢嚿嘢系 流到不得了， 系流到不得了嘅一嚿嘢嚟。佢话佢都唔知系乜嘢嚟嘅，咁佢就话啦，咁佢就话啦，佢话嗱。嗰嚿嘢係好流嘅，但係呢我佢哋呢攞咗嗰嚿嘢去攞去嗰啲 lab 嗰度做化验囉。嗱、个有趣嘅位置呢就係佢化验咗呢嚿嘢呢係好即係嗰个成分係好多呢个铝嘅物质嘅。但係就冇呢个锌嘅物质喺入面，即係锌嘅即係锌铁嘅物质。就佢话呢个咁嘅情况呢係好唔寻常嘅。第一，第二咧，佢哋做咗嗰啲金属嘅横切面，用电子烟微镜睇入去啦。咁佢话咧，其实佢哋嘅横切面入边咧系好复杂嘅。有几复杂咧？佢哋形容就系话入边系好多嘢嘅，即系个横切面入边睇落好多嘢嘅。好多嘢，佢哋形容系好似一啲死咗嘅昆虫喺入边。嗱，呢个横切面张相亦都摆咗上 forum 嘅。死咗嘅昆虫喺入边，咁咧你睇翻嗰张相咧，就见到佢啲一堆堆好似啲骸骨咁样嘅嘢咧，就喺入边嘅，就喺嗰、那个喺个横切面入边， 即系错综复杂， 好多一堆堆嘅嘢嘅，咁样咧、奇就奇在咩咧？就系、话原来两年之后，即系喺罗兹威尔事件坠毁嘅飞碟啊、其中有啲碎片咧喺 Philip Corso 佢睇完，即系好多年之后啦，佢入咗去呢、這个即系资讯部入边咧，即系个情报组入边咧，佢攞翻嗰啲碎片去做研究咧，佢发现到系一样系好多咁好多好似死咗嘅昆虫嘅结构喺入边。咁佢哋后屘研究嗰个结构，觉得系咩咧？佢话嗰个结构咧，其实就系每一嚿金属入边咧，都系一组组嘅电脑板嚟嘅。都系一组组嘅会运算嘅电脑板， 超坚。 即系话嗰嚿你见到嗰嚿金属咧，就唔系一嚿普通嘅金属。嗰嚿金属咁核突、咁 old school 嘅嘢咧，其实佢本身系有一啲记忆系统， 有 function 系 有 function 嘅嘢嚟嘅。咁你就好犀利啦，因为我哋而家地球人一嚿铁就一嚿铁啊嘛。但系佢嗰嚿铁就系你点样用，就系用你去推喐佢啊，去做任何嘢。而家讲紧就系每一嚿金属入边咧，佢都系有一啲嘅。记忆系统或者系一啲运算嘅工作嘅，即系有 function 去做独立一嚿嘢去做嘢。咁佢就形容咗嗰嚿嘢啦。 我好似有生命咁， 系有系啦系啦， 即系个感觉啊，个感觉上好似有生命， 系似系有生命嘅咁。咁嗱呢个咧就系呢件事咧，佢就系话第一就系话佢要翻去现场咧，就系掘翻开嗰啲嘅嗰啲嘅碎嘅嗰个窿入边啦，攞翻嗰啲碎片上嚟啦。咁呢个第一样嘢，跟住落嚟会做啦，会跟进嘅事啦。咁第二件事咧就系话啦，其实佢哋两个咧已经分开，即系两个已经系各散东西啦嘛，两个细路仔。咁阿 Remy 嘅太太咧，其实咧系唔想 Remy 将呢件事讲出去嘅。 点解咧？ 即系佢哋会觉得呢件事好尴尬啦，或者冇人信啦，或者系即系佢太太本身都唔信， 讲出嚟都觉得戆居。 系啦，系好搞笑喎！即系你见到飞碟 系咪噶？李莹我踩板嘅， 系咯， 太离谱系嘛？ 冇错啊！咁但系咧，直至到咧，佢哋几年前咧，佢太太同埋阿 Remy 亲身系见到一只巨型嘅飞行器，系停咗喺佢屋上空20分钟咁耐。 哇！ 是围住有光发射，是有光围住嗰个飞行器，跟住嗰只飞行器一声就飞走咗嘅。咁跟住佢太太就话：我谂你要出去讲， 因为你呢件事讲 唔到你唔信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将呢件事咧就转接地博上博就博上咗呢个 Paula。Paula 咧就再同佢哋做访问啦，做咗好多研究啦咁。咁佢话其实根本佢哋本身。是唔信呢件事，或者佢哋本身根本就唔想讲㗎、对佢哋都冇钱㗎啦。到去到最后而家佢哋决定嗰啲碎片係点样呢，Remy 係同阿 Paula 讲，佢话 ,ok, 我哋而家最后呢啲碎片呢，我哋係会将佢交去市政府，还俾市政府、而希望市政府係摆喺个博物馆入面俾人参观嘅。即係话呢， 佢唔会据为己有，亦都唔会收一毫子，佢只不过系将呢件事公开出去，俾一啲市民去到博物馆嗰度睇到呢件咁嘅文件嘅。 嗱，佢啊觉得佢啊觉得冇乜嘢啦，公布。但系若果军方觉得好有嘢喎，大佬， 冇错啊。咁究竟会唔会 摆啲飞贴嘅嘢喺度搞乜鬼？ 会唔会交咗去市政府，跟住其实已经系没收咗咧、哦？ 通常都好大压力噶啦。 呢、這个都唔知会点样噶，系咪先？咁呢个就系呢件事差唔多系一个叫做完结啦，咁样。咁冇啦，就系、是、件事就系、是。佢哋執咗嚿嘢，咁跟住就而家搞咗好耐啦，咁希望佢掘翻出嚟咁睇。咁呢件事我哋睇到咧，就有趣嘅嘢咧，就系话原来佢哋喺佢哋嘅嗰个情况嗰度咧，即系佢哋嗰个市镇嗰度咧，系都几纯嘅，都几纯嘅，即系佢哋根本都唔会怀疑到呢件事，当时啊唔会怀疑到呢件事系有几严重，而军方当时亦都唔怀疑到有几严重，所以先会犯咗咁多嘅错啦，包括饮咖啡俾细路爬咗入去啦，叫嘢走啦咁。好啦，咁啊呢个完咗之后咧，咁我梗系打蛇随棍上啦，咁我就梗系捉住，喂，难得你访问到阿 Paula Harris， 咁我第一件事做嘅，我嗱呢件事完咗啦，我问多你一样嘢，我话我知道你同阿 Philip Corso 咧系好 friend。 嗯， 咁呢个系搭条冲俾听众嘅。佢话好 friend， 我问佢哋系好 friend， 佢系好 friend 嘅，佢哋好好关系嘅。咁我话我传闻就系话佢嗰本书即系《The Day After Roswell》。咁嗰本书咧就写到有啲嘢咧系好唔清楚嘅，例如包括最简单外星人有几多只手指咧？有一页就讲四只，有一页讲六只，有一页又讲四只，咁究竟系几多只咧？咁Paula就话，首先你要理解一样嘢，《The Day After Roswell》呢本书咧，其实系Philip Corso 咧系口述， 哦， 正式写嗰个叫 William Burns， William Burns 咧系即系同佢系合作一齐去写呢本书嘅，但系咧佢口述嘅资料咧 ，William Burns 系改咗嘅， 咁奇怪， 有啲资料系改咗嘅，唔知咩原因改咗，定系？是不是他是一部分 cover up 的人呢，定是他是错误地写了下去呢，定是一个 mistakes 呢，没人知道 的。Human mistakes, 那么流写书 是啦，写了有些错 啦。Level。 写错这样啦，资料上的错。那他们那我就说sorry, Paula 就说啦，首先你要明白一样东西。Philip Corso 呢最初呢和罗兹威尔事件呢是完全拉不上任何关系的。完全拉唔上任何关系嘅，系佢曾经系好多即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系喺佢嗰个服役嗰个基地嗰度咧，系见到有一个外星人嘅尸体。但系咧，佢话你唔好忘记，其实罗兹威尔事件坠毁嗰只飞碟，喺罗兹威尔事件附近有一个叫 Corona 嘅地方，亦都有第二个坠毁嘅事件嘅，系好接近嘅，好接近个坠毁事件嘅，咁。听到呢度，咁我其实就忍唔住，我问咗我话 Paula， 你唔好讲咁多住，我问你一个问题先。你所谓所有呢啲咁嘅外星嘅飞行器咁先进科技、咁高科技嘅嘢，点解系咁跌落嚟，系咁坠毁？唔系好可靠，大佬，你一间航空公司 仲要 crash and run， 大佬， 咪系咯， 我冚完就走噶咯， 即系好唔妥当。咁点解咧？佢话哦 ，OK， 成件事我哋相信好简单。佢话因为当地咧。好多呢个突如其来嘅闪电、 啊，即系高科技都敌唔过呢个嘅天气嘅变化。 佢话闪电都唔系最重要，而且咧有一啲雷达塔喺度。 哦、 咁雷达塔嘅干扰同埋闪电嘅干扰咧，系会影响咗佢哋嘅导航系统嘅。所以佢哋坠毁事件坠毁得咁密就系咁解啦。咁佢呢个就系、是、当然呢个系 Paula 嘅解释啦。 交通黑点， 交通黑点啦。咁就嗰度就经常发生坠毁事件。好啦，嗱，咁跳翻去先前我因为我岔开咗 Paula 嘛，问佢点解突然间会坠毁啊嘛。咁但系其实佢未讲完，就系话当时 Philip Corso 喺空军基地入边，喺个基地入边见到嗰个外星人尸体咧，唔系罗兹威尔嗰度嚟嘅，系嚟自 Corona 嗰度嚟嘅，即系嗰个坠毁唔系罗兹威尔嗰入边嗰啲。嗰啲尸体嚟嘅，系 Corona 嗰个坠毁事件嘅尸体。 哦 ，OK，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佢话 Philip Corso 根本由头到尾都好后期先至接触到罗兹威尔嘅嘢，就系咩呢、就系当佢入咗去国防部入边，入咗去五个大厦入边，做紧情报科，做紧R&D 嘅部门，直至到佢嗰、那个Trudeau 嗰、那个。 嗰、那个将军将啲 file 将啲碎片交俾佢，叫佢做科研嘅时候咧，佢先至照第一次接触罗兹威尔嘅有关嘅物件嘅。 嗯， 即系罗兹威尔事件根本最早期嘅时候发生系同 Philip Corso 系完全冇关系嘅。 嗯， 咁佢话嗰本书其实佢披露咗好多嘢啦，但系佢话其实嗰本书好多嘢都错嘅。佢、有两年时间同阿 Philip Corso 咧去咗意大利做嘢，阿 Paula 去咗做一啲研究啊咁样嘅嘢啦。佢话 Philip Corso 系讲咗更加多嘅嘢嘅，讲咗出嚟嘅。嗱，当然啦，而家 Philip Corso 已经系离开咗啦、已经系即系出咗本书两年之后已经系过身啦。咁、但系佢话其实因为嗰本书入边嘅资料错误、所以 Philip Corso 系有啲嬲嘅。咁、佢就自己。亲手用手写咗一个重新写咗一个版本， revise 嘅版本 ，revise 嘅版本就将呢个版本咧就卖咗俾一个网站，咁、个网站咧就摆咗呢个真迹咧就摆咗上网上高，但系咧个问题就系你唔可以记录佢啦，你唔可以 print 到佢啦，唔可以 download 嘅，你只要喺电脑上高睇嘅啫，系、total 系我唔记得咗132页定系123页咁样嘅，佢话讲真啦，你边有人会上网坐喺度睇咁耐啊？除非你真系中意研究嘅啫，咁、但系佢系入边嘅披露嘅故事咧，系即系披露嘅内容咧，系更加真确，系更加准确嘅内容，系佢自己亲手亲笔写嘅。咁、呢个亲呢、這个呢、這个咁嘅真迹咧，系由 Philip Corso 个仔咧就卖咗俾呢个将个版权卖咗俾呢个咁嘅网站。 哦， 咁样即系我哋再抄翻个网站，就俾大家喺 forum 嗰度睇到。 我谂我哋都要储多啲钱咧，买喺呢啲咁嘅版权先得，喺原网台嗰度。 披露喺 要储下钱咯，大家都 吓要考虑啊， 系 同老细倾倾先。喂，老细攞住十零个 系 买个版权摆喺元网台嗰度， 睇华富村有冇啲增值啊？写下， 即系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几有趣嘅 case 啦。咁啊，波雷都话啦，其实呢件事入边其实Philip Corso 讲嘅系更加多，即系嗰本书嘅嘢你唔好信晒。咁佢话点解咧？因为佢可能嗰本书写出嚟有啲嘢咧，系你睇落觉得好 stupid 嘅、令到你觉得嗰本书嘅可信性低咗啦。又系照正常美国做 cover up 嘅一贯嘅作风啊， 一个好愚蠢嘅伎俩， 即系将一啲部分嘅嘢咧改少少、令到佢好似睇落去好白痴咁样。咁、然之后令到你啲人觉得嗰个案件系假嘅，唔可信嘅咁样。咁嗱，虽然呢个 case 今次讲呢个 case 咧，其实系几短、几得意嘅，即系一个好短嘅 case 啦，亦都唔系好特别嘅 case。咁、但系佢其得意嘅地方咧，就系话因为佢发生好多爆笑位啊。好多好爆笑嘅位啦，咁所以呢个都值得同大家去讨论下，而且系罗兹威尔事件之前噶嘛。好啦，咁但系咁我亦都再问阿 Paula 啦，我话喂，咁嗰啲碎片结果而家系仲有会唔会喺军部好多咧？佢话冇人知噶，因为初头军部即系军部啦、去到后期军部系分开咗，有一橛系空军嘅，即系话空军即系 army 嗰度甩开咗呢个空军出嚟，咁究竟空军会唔会手持？部分嘅碎片资料，因为佢分开咗之后，佢哋两个就互不相干噶啦嘛，即系 有啊惨啦，佢根本就唔研究， 佢会研究，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拆开咗之后咧，其实我哋一路做呢啲，譬如我哋一路跟进呢啲外国嘅资料咧、或者旧年都发生过好多 case 咧、都讲到其实军部系想公布嘅，空军系想封锁资料嘅。即是说两个根本就不啱的，两个根本个立场都不啱的，所以变咗空军会不会有收集了很多的情报在里面，或者很多的碎片、很多资料是不会公布出去给你听。 不紧要啊，我们现在危机解密了嘛，等一下咯，但会不会有机会。 是啦，没错啦，那就看看这个阿桑奇会不会将一些部分的资料散出来啦，那就大家现在在围着在等的。 是啊， 因为他话咗他会散一些 UFO 的。 不是，他话若果 你、他有什 么、有什么冬瓜豆腐呢，我随时按个掣 ,1.6G 的文件就爆出来。 那他想不想他有事其实。 不知道，我有些黑心在这件事上面。其实讲真的，你拉得他一个有千千万万个阿桑奇啦。 是，但是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一有人公布了这个 case 呢，那个政府根本上就不需要再犹豫就可以杀了你了嘛。 啊、哦、是喎，咁又系喎。 是咪先。 即系呢个 UFO 档案，佢手头上嘅 UFO 解密档案咧，系、 嗯、 某程度上系保障咗佢条命嘅筹码嚟。 嗯嗯， 如果有个人唔生性，手痕一个手， 唔小心吓跌咗只 USB 喺街， 一个唔过意，只手抽一抽筋，揿咗个 send 字， 死啦！ 咁阿桑奇条命就冻过水啦。即系究竟而家想唔想佢有事咧？ 即系 真系唔知 嘅，即系唔系对于一个真系 UFO 嘅嘢嘅人嚟讲咧吓， 就想佢有事嘅， 少少事咯，唔好大件事咯。因为佢话佢坐监都爆嘅， 系咩？ 系咯，佢话佢如果系要坐一个较为长嘅监咧，佢都照爆。 咁点样为之较为长 咧？我唔知佢咩定义。 三日。 不过其实讲真咧，讲翻即系阿桑奇嗰单案 啊。 普通嘅性侵犯又点会出嚟全世界拉你啊，大佬！ 我有个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就话啦，究竟要强奸一个点样嘅女人，先至会俾国际刑警通缉呢？嗱，呢个系一个好值得大家考虑嘅一个 case 噶、 嗯。 好啦，咁今日呢个爆笑嘅绝密档案咧，呢、嗯這个外星人因为飞碟坠毁事件咧，个古仔其实系嚟到呢度啦。 嗯， 咁但系当然咧，我哋。应承咗就系会送上呢个 Paul Harris 嘅呢个专访噶嘛，咁、 嗯、 首先要多谢阿铁夫， 我多谢你啊， 又上嚟呢度 港股榕树头港股 系啦。 喂，不过我想问一下你咧，转头你咪话有人翻译嘅， 嗯， 嗰个人我识唔识噶？ 即 边个做翻译 ？Anya 嘛， 哦，你又麻烦佢啦， 又麻烦埋 Anya 好啦，咁而家就即刻咧就送上呢个访问，但系送上之前咧就同听众讲拜拜先。 好啦，各位再见。 好，下个星期 MJ 十三。 好，拜拜， 拜拜。 I am listening to MJ 13. I am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Paula Harris from Boulder, Colorado, talking about exopolitics. 好啦，咁样咧，我哋就而家开始呢个访问啦。就另好啦，喺个电脑另外一边咧，就有阿 Paula Harris 啦。Hello Paula， 你好。 Hello。 啊，呢度咧就系 MJ 十三，我系卓飞啊。就另外坐喺我侧边咧，仲有阿 Neil 喺度嘅。你好嘛 ？Very good。好好 ，thank you。我系同卓飞。好开心喺度见到你啦，同你倾到啦，同埋同阿 Neil 咧，其实合作咗好耐噶啦，都好好朋友嘅。 哦，咁啊好啦，你嗰边而家几点啊？ 嗰边咧，而家我哋呢度过咗六点半黄昏噶啦。 OK， 我知道咧，今日喺 MJ 十三入边咧，你就想同我哋分享一个1945年嘅一个撞毁一个外星飞碟撞毁报告嘅，系咪啊？ 首先咧，俾我讲清楚先，我本身咧系一个记者嚟嘅，咁我亦都有我自己嘅专业态度去做每一件案件啦。咁当我接到呢个工作嘅时候咧，其实当初我系当一个普通嘅案件去做嘅，但系咧我整整咧系用咗一年嘅时间咧去接见我嘅访问者啦，同埋去过有关嘅地方，同埋系做过一啲嘅访问调查，甚至一啲嘅资料搜集嘅。咁当接近呢一个访问完毕嘅时候咧，其实我发觉咧呢一个案件其实系非常之有历史嘅历史性、历史价值嘅。咁呢件事其实咧就发生喺1945年啦，就喺圣安东尼奥喺一个新墨西哥州嗰度咧系发生嘅。咁大家可能对呢个新墨西哥州咧就好熟悉啦。咁其实因为咧喺1947年咧，其实嗰度系发生咗一个罗兹威尔事件嘅。咁讲翻1945年先啦，其实当初咧喺呢个圣安东尼奥附近咧，其实系有一个原子弹嘅试爆嘅。咁试爆的地方咧，其实咧就距离呢个圣安东尼奥咧，只系20分钟嘅路程嘅啫。成件事咧，其实牵涉咗当时有两个被吓得好惊嘅细路仔，咁佢哋咧都系讲西班牙语嘅。咁呢两个细路仔咧，我要介绍一下啦。一位咧就系Jose Padilla。当初是9岁的，另外一位就是 Remy Barker， 当初就是7岁的。他们都是住在原子弹爆发地方那里附近的。其实在两个月后，当时是8月15号，他们的爸爸就叫他们就去牧场那里去找一只牛出来的。去到现场的时候，其实 当时的天气是行雷闪电得很紧要。咁佢哋咧就亲眼目睹咧有一只飞碟喺上空咧系咁撞咗落嚟地下， 咁而且仲有一块跌咗出嚟嘅，令到地下咧系有一个好深好长、损毁得好大嘅坑喺地下嘅。咁佢哋因为当初只系一个细路仔啦，咁佢哋好好奇啦，咁想走埋去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咧。咁佢哋咧就大概企咗喺离嗰件飞行器500码以外嘅距离之外啦。佢哋形容咧，其实嗰只唔系一只飞碟型嘅，系个飞行器咧系一只梨形嘅物体嚟嘅。咁而呢个飞行器咧就有一块咧仲烂咗出嚟啦。咁佢哋仲见到咧，其实入边咧系有生物喺入边嘅。咁佢哋仲见到啲生物咧系有好长嘅手啦，同埋咧系见到佢哋向前向后咁样滑动，同埋会发出一啲好高频嘅声音嘅。咁当时佢觉得呢啲生物呢就因为好似受咗伤呢而发出呢啲高频嘅声音㗎。咁佢哋两个細路呢就喺当时嘅现场嗰度呢逗留咗一阵间，跟住就已经返咗屋企啦。咁其中个小朋友叫浩西啦，咁佢话俾佢爸爸听啦，咁佢爸爸后咩呢就 call 警长。警长呢亦都系将呢件事呢就汇报返俾军部嗰边知道嘅。咁其实三日之后呢，军部嘅军人呢亦都进行咗一个清理嘅。咁因为呢个地方其实是浩西爸爸嘅牧场里面发生嘅，所以当时呢个军部呢其实都有询问返佢爸爸浩西嘅爸爸呢係可唔可以拆咗啲围栏呢，去等佢哋呢係将呢一个佢哋声称係一个天气气球呢係搵返出嚟嘅。咁当时佢爸爸亦都质疑啦，既然係一个天气气球，点解要我拆一个拆晒啲围栏去做一个咁大嘅出口俾你哋呢？咁当然啦，佢哋係冇回应呢件事啦。咁但值得一提嘅呢就係、是、后咪佢哋呢係军部嘅人呢就係将呢个飞行器呢就放咗喺货车入面。当时浩西呢仲偷偷地咁样呢其实走入去架汽货车入面呢去攞走咗一块金属嘅。 咩呀，你係入咗去嗰隻飞碟入面？ 係呀，冇错。咁当时呢其中一个小朋友浩西呢佢仲攞走咗一块金属嘅。咁呢块金属呢其实呢佢係喺控制台嗰度呢係攞落嚟嘅。最有趣的部分呢就是这两个小朋友呢到而家呢其实已经是一个70岁的老人家来的了。他们各自都有家室啦，而且呢他们还可以很清楚地讲返这件事。咁这块金属呢保存到而家呢还曾经拿过去做化验添。整件事最大的卖点最重要的呢就是其实这次事件呢是发生在罗兹威尔坠毁事件之前两年添。 我想问一问呢，这个圣安东尼奥呢同埋呢个罗兹威尔个距离大约系几远度呢？ 圣安东尼奥同埋罗兹威尔嘅距离呢大概车程系一个钟度啦。其实喺我嘅网站呢亦都有个地图呢系可以 show 到俾大家睇呢佢系边度㗎。嗰、那个地方呢大概有18万公顷咁大啦。咁附近呢亦都有好多嘅沙漠。咁虽然嗰度系沙漠区啦，但其实呢附近都有好多人呢系喺嗰度居住嘅。浩西的爸爸呢其实呢是住在那里啦，而且还有一个牧场呢是养牛的。那个地方呢其实是他们的人呢是讲西班牙语的一个社区来的。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呢就是负责清理现场的军人呢他们不是主要负责做清理的。他们呢是负责原子弹试爆现场的工作的。而他们呢是都没有经验去做过这些东西啦。在试爆的时候呢也都相信呢他们是没有着任何嘅防污染嘅衣物啦，咁相信其实可能佢哋已经被一啲辐射去污染咗佢哋，而佢哋亦都系冇准备去做嚟紧之后佢哋会做嗰个清理工作啦。 OK， 好啦，嗱，我先前睇咗你嘅报告啦，咁你就话过咧，其中一个小朋友咧，就佢都话过个住得好近嗰个原子弹试爆嘅地方嘅。即系话佢哋经即系好都几近距离去接触过啦，就系话爆炸嘅时候咧，试爆嘅时候咧，其实系争啲会整盲佢哋啦，同埋整聋佢哋嘅。佢哋住得好近噶咯，咁样。 系啊，其中有一个细路咧，佢个爸爸咧就话当初试爆嘅时候咧，其实系好爆得好犀利、好严重噶。佢成个人咧系甚至喺张床嗰度跌咗落嚟噶。冇人讲俾佢哋听咧，系话其实系一个原子弹嘅试爆咯。政府咧只系同佢哋讲系一个普通嘅飞弹嘅试爆啫，所以咧系对于佢哋嘅当地嘅居民嚟讲咧，系冇任何准备系关于呢个试爆。 即系要爆完爆炸试爆完之后，佢哋先至知道。 试爆咗之后呢，其实呢好快呢佢哋知道其实係一个原子弹嘅试爆啦。因为其实呢个市镇呢係好细嘅啫。咁喺附近呢仲有一间叫做 Arrow Cafe 嘅餐厅啦。咁其实呢有啲佢哋嘅两个小朋友呢都见过呢，其实当初係有好多个科学家呢喺嗰度食过嘢啦。咁因为呢一间呢嘅餐厅呢係嗰个市镇里面唯一一间餐厅嚟嘅。咁入面有啲啤酒啊、食物啊、雪糕啊等等啦。咁当初系负责清理现场嗰队军队咧，其实都曾经停留过喺嗰个餐厅嗰度咧，系进食嘅。咁而嗰、那个军车咧，系载有飞行器嗰个军车咧，其实都泊喺附近。咁因为嗰两个小朋友咧见到佢哋喺度进食紧啦，咁所以佢哋亦都有机会咧系入去嗰个车嗰度咧，偷偷地咧攞啲碎片走嘅。 哦，吓系咩？佢哋直头。啲军人离开咗架车，咁嗰啲小朋友就可以偷偷地走咗入去只飞碟入边。 系啊，冇错。当时咧，佢两个细路咧入咗去之后咧，其实佢哋去到控制台嗰度咧，就攞咗一块咧系比较松嘅一块大嘅金属啦。 啊，我明啦，可能当时咧嗰、那个封锁消息嘅程序咧就未系咁严谨嘅，系咪咧？因为第一次坠毁事件啊嘛。所以佢哋就可以走去饮咖啡啦，仲要俾啲小朋友入到去个飞碟入边，会唔会系因为咁嘅原因呢？ 就系、是、咁样啦。当时军人咧预见咧，嗰次咧其实系第一次嘅坠毁事件嚟嘅，系冇任何程序啦、经验啦，系同之后发生嗰次罗兹威尔事件咧系好唔同嘅。而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罗兹威尔事件嘅时候咧，当 Jesse Marcel 嘅同埋佢嘅爸爸咧，攞咗个碎片俾家人睇嘅时候咧，佢爸爸咧其实本身因为系一个情报员嚟嘅，所以知道咧，其实呢次咧唔系一个普通嘅天气气球。佢俾家人睇嘅时候，佢知道呢样嘢其实系好特别嘅。当时咧，佢就系将嗰个金属咧就埋咗喺个厨房地下嗰度啦。咁因为佢仔仔咧亦都系我嘅好朋友啦，而佢咧本身亦都系当时系有掂过嗰块金属嘅。咁最后咧，佢爹哋咧，其实系将块金属咧就带翻去军部嗰度。咁系睇嚟咧，美国军部咧都系声称咧，嗰次只不过系一个天气气球，亦都冇任何新嘅解释啦。 哦，睇嚟佢哋咧，都冇咩新嘅藉口，或者冇咩新嘅掩饰嘅工具啦。讲咗两年啦，都仲系讲紧呢个一个天气气球系嘛？ 冇错，你嘅观察力好好啊。其实点解佢哋唔再提及到呢？因为咧，万一佢哋开始咗呢一个话题嘅时候咧，其实佢永远都唔会完嘅呢个话题，同埋佢哋系会被逼要承认系有太空飞碟呢一样嘢咯。咁正如 Philip Cosell 军官所讲啦，其实佢哋系曾经利用啲碎片咧去做一啲逆向工程噶。咁所以咧，系冇一个国家咧系想提及罗兹威尔坠毁事件嘅。而空军咧，亦都只系话咧，声称呢啲咧系一啲天气气球啦。因为所有人咧就希望大家市民咧系相信呢个系一个天气气球，就唔需要再提及呢件事啦。 嗱，我又想问一下啦，你有冇理解到，或者有冇其他人解释过点解嗰啲飞碟系会坠毁嘅咧？嗱，如果佢哋系有咁高嘅科技，或者有咁高嘅技术啦，吓驾驶呢个飞碟可以飞到嚟地球，有乜可能咁容易会发生坠毁事件嘅 咧？首先要明白到啦，其实新墨西哥州嗰度咧，其实时常都好多嘅行雷啊、闪电嘅好多嘅，所以咧当时咧，其实除咗系有雷暴之外咧，嗰两个小朋友啦，亦都系话咧，其实喺坠毁发生嘅附近嗰度咧，亦都系有雷达塔喺度嘅。咁相信呢个雷达塔咧，同埋雷电咧，其实系会干扰到个飞行系统嘅。嗰啲外星人咧，其实系冇办法预测咧，系会行雷闪电啦。而且相信个飞行器咧，系只系被干扰嘅啫，而唔系佢哋特登去驶停佢嘅。 好有可能就系嗰啲雷电啊，咁啱闪到嗰只飞行器啦，咁所以就令到佢坠毁啦，系咪咧？ 系啊，冇错。 佢哋有冇形容过少少关于嗰啲生物？或者佢哋有冇精细地形容过嗰啲生物，系点样样嘅咧？ 有讲过，其实咧，佢哋有形容到咧嗰啲生物咧就好似螳螂嘅只眼。咁虽然咧只眼系似螳螂啫，但系个人咧系着住一件头嘅衫嘅，而且个样系好奇怪嘅，仲有手脚添。咁我两个细路当初咧仲话咧佢哋系会前后咁样去滑行嘅。 OK， 咁佢哋有冇讲过佢哋嗰啲皮肤嘅颜色系点样嘅咧？ 灰色嘅。 哦，灰色嘅，就有手有脚嘅，就有衫着住嘅，同埋会前后滑动嘅。 系啊，除咗系只眼系似昆虫嘅眼啦，似螳螂之外咧，其实佢哋有个感觉啦。嗰两个小朋友咧系觉得，深信当时嗰啲生物啦，或者外星人咧系知道嗰两个细路嘅存在嘅，因为咧佢哋两个细路嘅脑入边咧系有影像嘅。咁虽然佢哋其实咧系企喺度乜嘢都冇做过，但系感觉到系有影像喺度咯。 嗯，心灵感应。 冇错，就系、是、心灵感应啦。 OK， 佢哋就听到啲声啦，就系咁。佢哋有冇讲过？嗰啲声音系由个飞行器嗰度嚟啊，定系由嗰啲生物嗰度发出嚟嘅咧？ 其实咧系由生物嗰度发出一啲高频嘅声音嘅。咁相信咧，佢哋咧系觉得啲生物咧系受伤啦。咁当时你知啦 ，Remy 只系七岁啫，佢仲因为咧系认为生物受伤咧而喊咗出嚟嘅。咁而当时浩斯咧仲想走入去嘅，不过始终因为太惊啦，所以咧都佢哋都系骑马就走咗啦。 佢哋系骑喺马上高嘅。咁佢哋距离嗰、那个飞行器系。500米是不是 他们呢虽然是距离那个飞行器有500米、当时都有很多烟和有些特别的气味啦，但是其实他都看到船里面呢其实是、都很清楚的。因为今次呢是第一次见到飞碟啦，第二次他们再回去看那只飞碟的时候呢，那些生物已经不存在了，可能是被人拎走了或者自己离开了的。 那次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那些生物了，是不是？ 是啊，没错。 OK， 那就两日后他们再回去，就那些生物没了，就剩下一个飞行器在这里了。 是啦，那个飞行器呢其实仍然在这里的。有一样想补充咧，就系当浩斯攞走咗金属碎片嘅时候咧，咁其实咧，我可以补充一句啦，其实我有一张相嘅，咁可以传送俾阿卓菲你睇嘅。咁当时咧，浩斯咧有一块金属喺手啦，咁佢其实咧之后咧点处理咧，就系、是、放咗喺牧羊人个宿舍地下下边。咁但系自己牧羊人咧就自己唔知嘅、哦。咁牧羊人第二日咧仲话翻俾浩斯听，佢之前嗰晚咧就发梦咧见到有个生物咧就穿过咗墙入边就去揾嘢。咁因为咧个佢哋系讲小朋佢哋讲西班牙语噶啦，佢哋叫呢块金属咧当初系叫做呢个 disolo， 意思就系宝藏咁解。咁生物咧就系、是、亦都话入屋嘅时候咧系同佢讲咧，同个牧羊人讲系要 disolo。咁而呢一块金属咧埋咗喺地下下边咧，已经好多年啦，亦都冇人知道佢存在嘅。 嗱，阿 Neil 咧就先前都俾咗啲相片我睇过，咁样咧嗰张相片亦都睇到嗰件佢嗰件金属嘅残骸啦。咁睇落去咧，嗰件金属咧就唔系好似一啲高科技嘅金属，佢睇落去咧似系好似一啲生咗锈嘅、好旧嘅一啲嘅机械嘅。嘅物件出嚟啦，好似喺个牧场嗰度随便都揾得到嘅、哦。 系啊，佢系飞行器入边攞出嚟嘅。需要重申一点咧，就系、是、喺英国嗰度咧，其实呢一件嘅金属咧，仲系做过化验嘅。咁系发觉咧，其实入边咧有一个好奇特嘅结构嘅构造，就似Philip Cosell 嘅报告入边提及到啦。其实金属嘅内部咧系好复杂嘅。而且咧系好似有啲好多昆虫嘅尸体喺入边啦，咁但系其实咧佢系一块电脑板嚟嘅，好似 Philip Cosell 曾经提及过啦，佢亦都系睇过有一件嘅金属啦，其实本身佢都睇得出咧系一块嘅电脑板嚟嘅，而我亦都同意啦，因为我亲手亦都攞过喺手，咁似乎其实真系唔似一块好高科技嘅金属嚟嘅，咁当初咧呢一块金属咧好似好普通啦。但是呢我亦都相信他们讲的说话呢而家已经是这两位老人家。但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们其实不是要钱的。第二呢就是其实他们已经70岁了。他们不需要去冒险去讲这些大话出来咯。亦都其实他们不是太愿意去披露这么多事实出来给我听的。正因为他们这种态度呢其实我才是要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呢去探访他们啦。亦都花了很多时间呢去搜集资料。咁我亦都考察过啦，咁身为一个专业嘅记者咧，亦都去探究个详情啦。最后咧，我系决定我系信任佢哋嘅。 OK， 咁嗰、那个金属系好轻啊，定系好重啊，定系点样嘅？佢系好似一个把手咁样咧。 嗰块金属咧，其实系好轻噶，亦都好似一个把手咁样嘅。 亦都有另外一块咧，其实喺飞行器以外嗰度咧系攞出嚟嘅。咁不过而家咧仲分析紧，亦都有咧执到有好多系类似石子咁嘅物体。咁而如果我哋将个石子接埋咗之后咧，咁佢会系变翻圆形嘅。咁而呢个石子咧就好似当年罗兹威尔坠毁事件嘅证人俾过嘅口供一样啦。亦都系会即系恢复翻圆形嘅，接埋咗之后，咁 Remy 当初咧亦都有一块咁嘅石子嘅。当时咧好好笑嘅咧，就系嗰啲军人咧就清理负责现场嘅时候咧，就试过咧系将好多嘅金属碎片咧，其实埋咗喺个窿入边就算噶啦。咁所以相信咧喺60年后，其实喺呢个窿入边咧仍然可以揾到好多碎片。 嗯，即到而家都仲喺度。即使而家都仲有， 冇错啊，仲喺度啊。其实未来嘅时候咧，都会系可能都会发掘翻啲碎片出嚟。 嗯嗯，同时间其实佢哋仲提到咧，有一块金属咧系喺嗰个碟嘅外形攞到啦，就系、是、一个弧形嘅，即、就、系、是、一个弯形嘅一块金属啦。OK， 佢哋有冇讲过，有冇提过嗰个飞碟嘅外形系点样嘅咧？ 有其实有提及过咧，那个飞行器咧系梨形嘅，而且个飞行器上边个上盖咧，仲有一件系喺个飞行器上边，系好似一个驾驶舱咁样嘅。咁而呢一张相咧，睇咗出嚟，复制咗出嚟之后咧，其实个金属咧系灰色嘅，而且咧系其实每次讲呢个不明飞行物体咧，其实好难讲，因为根本我哋唔知佢系咪。其他星球飞过嚟啦，亦都唔知佢系喺边一度飞过嚟啦，或者啲生物咧唔知道啲生物系边个做出嚟啦，点样做出嚟啦，或者佢点样飞过嚟啦。 嗯 ，OK， 咁所以有可能唔系由第二个星球飞嚟，有可能系其他嘅军事嘅机器或者其他国家嘅军事武器。 系啊，有显示噶，其实相信咧德国咧都有类似咁样嘅技术嘅。不过我的工作咧只系负责收集资料咯，我唔系太清楚的详情咯，我真系负责收集资料嘅啫。 O K 嗱，佢哋有冇提供到一啲即系一啲精细嘅描述，系关于点样军部点样去移走呢只飞行器咧？因为听咁讲咧，好似好大好大只咁样。因为佢甚至乎要去剪烂嗰啲围栏啦，即系 cut 开个围栏，做一个大嘅出入口啦。甚至佢哋要带引领一啲，譬如话起重机啊，甚至乎要起一个架喺架运送嘅货车上高咧，系去载住呢个飞行器。佢哋有冇讲过一啲咁嘅细节咧？ 系啊，佢哋有提及过嘅。因为嗰个地方咧唔系政府嘅，系浩西嘅爸爸嘅，所以其实咧当初佢哋政府咧都有问佢爸爸咧可唔可以迁移嗰个所谓声称嘅天气气球啦，因为惊好多人会过嚟睇嘅，所以咧真系要避免啲人嚟咧，佢哋咧就好快咧就用一个吊机咧就吊运咗喺一架货车嘅里边啦，咁而且咧用一块好大嘅布咧去遮住个飞行器嘅。咁浩西呢亦都曾经偷偷地咁样捐入去啦。咁你知啦，对小朋友嚟讲呢样嘢其实好简单嘅啫。 佢哋有冇提及过，或者浩西有冇提及过飞行器里面嘅描述呢？ 其实呢浩西提及过呢，里面係好干净啦，好简洁啦，係冇任何接缝，好简约㗎。而且佢哋呢係甚至画咗控制台嘅一幅图画出嚟俾我睇过。咁佢都係有传送过俾卓菲利睇睇嘅。咁后来呢佢哋攞出控制台嘅一塊金属呢，其实喺尝试係攞嘅时候係掹唔出㗎。后咪佢哋呢就用一支铁棍啦，就真係将佢从呢个船里面嗰个墙上面呢叫咗出嚟嘅。 嗱，喺罗兹威尔事件入面呢，个证人 Jesse Marshall 呢，佢都话佢见过嘅嗰件金属呢上高呢就有一啲符号啦，或者有啲外星嘅文字喺上高㗎。咁今次譬如话Jose 或者係Remy， 佢哋有冇提及过佢哋喺入面嘅时候见到个飞碟驾驶舱入面会唔会又有一啲类似咁嘅文字，或者有冇一啲文字啊，一啲符号啊咁喺入面呢？ 真係好问题喎、其实呢我自己本身都冇问过。我理解到呢入面呢其实係好黑啦，所以呢佢哋都睇唔到任何符号嘅，相信。不过我真係冇正式问过，呢个真係好问题。 佢哋就係趁士兵嘅去 喝咖啡休息的时候呢就入了去就拿了一块金属了。 是啊，其实呢就收藏了这一块金属啦，所以呢那时那日呢就可以给你看过了。 嗯，咁佢哋有冇俾你睇到嗰块佢哋讲紧会变翻圆形嗰块石子咧？ 其实呢个故事好有趣嘅。初时咧将块金foil 嗰、那个石子咁嘅嘢啦，就佢哋放咗喺一个铁嘅雪茄盒入边噶。咁好多年之后咧，就有一个风车咧，佢哋就破坏咗啦。但系佢哋又唔知点样去修理啦，所以佢哋一攞咗呢一块石子咧出嚟咧，就修理咗个风车。咁嗰陣時呢其實呢就相信你都記得我先前講過啦，軍人其實抌咗好多碎片入個窿嗰度㗎。咁而佢爹哋呢好些嘅爹哋都相信呢窿入面其實呢嗰啲物質呢係同嗰啲石子係一樣嘅。而且有啲碎片呢其實好重㗎，嗰啲軍人根本就唔想搬，所以呢只係掉喺附近一個大窿入面。咁亦都由於呢一次係第一次嘅墜毀事件啦，佢哋真係冇好認真去處理呢一個程序。而呢两个细路咧，当初咧亦都系将一啲碎片咧系掉咗入窿里边嘅。虽然已经60年啦，但相信嗰度咧仍然系遗留好多碎片嘅。 你有冇准备去嗰度掘嗰啲碎片咧？ 系啊，当然啦，我亦都有谂过，如果佢哋去掘嘅话咧，我相信一定要拍低成个过程，因为真系实在系好历史性噶。其实每一个发掘嘅过程咧，我相信都要拍低落嚟噶。咁而 Remy 咧亦都会将呢一啲金属咧，系佢打算咧系要捐出嚟俾市政府啦，希望佢哋咧系可以摆喺博物馆嗰度咧系俾人参观噶。所以其实可以睇得出，其实佢哋系唔想要钱，唔系为钱去披露呢件事，佢仲情愿系将块金属系捐去博物馆俾人睇咯。 嗱 ，Paula， 我知道咧，你就同阿 Remy 咧系有一个直接即系正式嘅会面啦。咁但系咧，我知道你同阿浩斯咧亦都系有一个电话嘅访问嘅。其实你去到最后有冇做一个两个资料嘅对比咧？ 有啊，在我会面入面呢，其实浩西给的所有资料呢其实都比 Remy 更加详尽的。那这两个故事我分别是从他们两个的故事拼在一起呢，其实都发觉呢这两个故事是一样的。我跟浩西谈电话的时候呢，有问过他怎样偷偷地进入那个飞船入面的呢。咁其實咧，佢哋解釋啦，佢哋其實非常敏捷啦。你哋都可以想象到，其實當初佢哋兩個只係小朋友，咁佢哋嘅工作咧，其實就係需要騎馬去看牛嘅。所以呢啲攀爬動作咧，絕對對嚟講係冇難度，亦都冇問題嘅。可能咧，佢哋咧唔理解啦，佢當初做嘅嘢咧，後來咧會發覺其實個意義係咁重大嘅。 可能其實咧，軍部或者嗰啲軍人咧，當時亦都唔理解嗰件事有幾嚴重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去叹咖啡而俾个机会啲小朋友入到去个飞碟入面啦。 係啊，其实可能呢係因为第一次嘅接触个案啦，佢都估唔到呢係会有小朋友走咗入去嘅。当时呢亦都係有报告返俾个警官听啦，个警官呢叫做 Ducker。咁因为呢小朋友入过去啦，咁后咪呢就俾人知道咗。其实真令浩西同埋 Remy 两家人呢係一路都被监视住㗎。而军方呢亦都喺浩西屋企嗰度呢是去到问翻浩西咧，你究竟有冇拎过任何嘢，同埋系有表达过咧，我哋系怀疑过佢哋啲小朋友咧系有拎过啲金属噶。咁当然啦，嗰两个小朋友就唔会认啦。咁而军方咧亦都系无可奈何啦，证实唔到佢哋系有拎过啲金属嘅。 但系当时只系军队啫，就唔系嗰啲我哋俗称嘅黑衣人或者系我哋叫。MIB 是不是应 该就不是 Man in Blacks 了，因为其实 Man in Blacks 呢是由到鲁门政总统成立了 MJ12 之后呢才有的。那其实当罗兹威尔发生了之后呢，他们呢就认为喂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要封锁消息了。那所以呢其实在1947年呢才成立了 MJ12 之后呢才有 Man in Blacks 的出现的。其实呢我相信卓菲你这个节目叫 MJ13 啦，其实都想影射他们 MJ12 的。当然啦，罗兹威尔坠毁事件和 MJ12 成立了之后呢，其实他们呢收到很多 report， 很多报告的。那其实呢都是在原子弹发生了之后。那尤其是试爆了之后呢，个报告还越来越多添。那他们就发觉应该要开始要隐藏消息了。正正因为这样呢，他才会有这个 Man in Blacks 的存在咯。 嗱，阿 Remy 就有啲金属碎片啦，有一啲就俾你睇过啦，有啲就攞咗嚟整个风车啦。奥斯佢本身亦都有冇一啲碎片系喺手嘅咧？ 其实咧，因为嗰度咧系奥斯嘅屋企嚟噶，系佢爸爸拥有噶。但后屘咧，佢哋就想搬去加州嗰度住啦。咁所以其实咧，佢哋失咗联络一大段时间嘅。咁之后咧，佢亦都系后屘再重遇翻啦，就有问翻对方记唔记得当初发生过咩事啊？而佢哋咧都系大家都好记得清楚发生过咩事嘅。咁而浩斯咧，仲翻去佢当初嘅一个发生现场附近啦，去发掘一啲金属碎片啦，而且咧仲用呢个联邦快递咧，就去运送翻俾阿 Remy。冇错，真系难以置信咧，其实用啲咁原始嘅方法咧，就可以系做到呢一件事，因为其实真系冇人知道入边系啲乜嘢嘢咯，所以其实你寄啲乜嘢都可以。 OK， 嗱，阿浩斯，你仲话提过阿浩斯佢系记得好清楚嘅，比Remy 更加清楚嘅。你真系讲过佢嗰种系乜嘢记忆嘅方法话？ 嗰个应该系视像记忆。 嗯 ，OK， 嗱，个报告嗰度讲过啦，浩斯咧就离开之后冇几耐就离开咗嗰个圣安东尼奥嗰个市镇啦。Remy 亦都系一年之后离开咗嘅。其实他们有没有讲过个原因呢？为什么他们会离开这个市镇呢？究竟是受到一些威吓啊，受到一些的恐吓啊，定是说他们去到第二度工作啊，或者去第二度有另外一个发展的机会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离开这个圣安东尼奥呢？ 简单来讲呢，其实他们只是小朋友啦，他们需要读书啦，家里又很穷啦。因为这样呢，其实浩斯一家人呢就搬了去华盛顿州那里住啦。因为只有咁，佢哋咧就先至可以揾到更加好嘅工作啦，同埋小朋友可以入到一啲比较好嘅学校。而事实上咧 ，Remy 咧去咗一间系更加好啲嘅学校噶。咁后来咧，佢去到州政府嗰度咧，就做埋一啲选举嘅工作啦，系一个政界人物嚟噶。当初咧，佢亦都有帮我呢个记者咧，系进行一啲采访嘅工作噶。佢亦都有同人提及过啦，相信关于呢件事，所以咧先至会同我讲。如果呢一个系高度秘密嘅事件咧，我相信咧我都唔可以喺度坐喺度同你讲啦。 其实最当初系边个将呢个故事或者将呢件 case 呢个案件系交俾你嘅呢？ 当时咧，我同科罗拉多州嘅人咧接触过，咁我有个朋友啦，佢嘅爹哋咧系当年咧系负责要驾驶飞机离开呢个圣安东尼奥嘅司机机师嚟嘅，咁亦都系佢爹哋咧系将当年嘅一啲文件俾过我睇啦，而且咧亦都将 Remy 嘅资料咧系俾咗我嘅，而我见到 Remy 嘅时候咧，其实我即时就即刻问佢啦，其实当初嘅坠毁事件系咪真噶？Remy 就答我是真的。之后呢我虽然都拿到更加多的资料，但我都需要整整用了一年时间的。看完之后其实真的觉得这资料是很震撼的。虽然我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不可以讲任何东西，直至到我是真的拿到一个详尽的资料和故事。而今年的7月4号是国庆日，我才可以跟 Remy 见到面。而我咧系特登飞去华盛顿州嗰度咧，系同佢会面嘅，亦都睇过嗰块金属，亦都有同佢太太倾谈过。而有趣一样嘢咧，就系佢太太咧，其实当初系唔相信有不明飞行物体嘅，亦都唔准佢去讲出去嘅。直至到1994年咧，佢哋系见到有一只巨型嘅碟形飞碟咧喺夜空上面出现。咁望住佢足足有成20分钟，咁而佢太太乜嘢都唔识做，净系识得喺度震。咁最后咧，佢就答应咧，系俾 Remy 咧就将当年嘅事讲。但系咧，你首先俾我讲清楚一件事先，呢样系好紧要啊。因为其实我啱啱睇完一本书咧，个名叫做《星际政治学到真相》啊。其实睇到有好多飞碟个案背后咧，其实会发生好多家庭问题噶。因为佢哋屋企人咧根本就唔想咁多记者去采访佢哋啦，而令到佢哋好尴尬啦，而佢哋嘅太太其实都唔想话被牵涉在内，咁令到其实好多家庭咧系破碎咗嘅。所以其实呢个故事咧对我哋嚟讲咧，我哋好认真咁去处理呢一个案件，亦都系好多谢 Remy 同埋浩斯嘅太太咧，好包容咁容许佢哋讲出嚟。 系啦，嗱，我哋咧呢个嘅坠毁案件咧就讲到嚟呢度啦，呢个访问。咁但系咧，我私底下咧，其实我有啲问题咧，都想问一问你嘅。嗱，我哋知道咧，你同呢个退休军官啊 ，Philip Corso 咧，系一个好好嘅交情嘅。 咁我哋知道咧，佢有一本书啦，佢嗰本书咧就叫做《The Day After Roswell》，即系罗斯威尔事件之后嘅日子。咁就我哋喺传闻嗰度咧就听到话呢一本书咧，嗰、那个编辑啊，个编者咧就系、改咗好多嘅资料嘅。最简单包括讲过话有外星嘅，佢见到嘅外星人尸体有几多只手指啦，其实都有呢个修改嘅情况喺入边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你同阿 Philip Corso 嘅私底下对话入边，佢有冇对于被修改资料或者资料入边有部分唔正确，有冇啲咩反应咧，或者有冇啲乜嘢嘅唔开心啊，或者各样咧？ 其实咧，容许我澄清啦。Philip Corso 咧，佢系为几个孙咧，佢先至去出呢本书嘅。佢有三个男孙嘅，咁嗰三个男孙咧都有问过 Philip Corso， 其实有冇见过外星人啦、啊、咁样。咁而 Philip 咧，其实俾出嚟嘅资料咧，唔系佢自己亲手写出嚟嘅，而系 William Burns 咧系帮佢写咗出嚟。而 William Burns 咧系利用咗 Philip 喺传媒入边讲过嘅说话咧嘅资料咧，就放翻入本书嗰度。最后发现咧，系有部分嘅内容系错咗嘅，而入边嘅错误咧，绝对唔系 Philip Corso 自己讲出嚟，系 William Burns 自己写出嚟嘅。有趣嘅系咧，喺入边所提及到咧，其实Philip Corso 当时咧唔喺罗兹威尔嘅，而系佢做空军嘅时候咧，系见过外星人嘅尸体啦，但佢亦都唔太清楚或者肯定佢见嗰啲尸体咧，其实系属于乜嘢嘢嘅尸体嚟嘅。而 Philip Corso 见到嘅尸体咧，其实有四只手指嘅。呢、这个资料其实绝对唔系罗兹威尔坠毁事件嗰度得到嘅。而因为有另外一次坠毁事件咧，其实系发生喺当年同年嘅夏天，其实喺 Corona 呢个地方发生嘅。咁而Philip Corso 咧见过呢个尸体咧，其实佢乜嘢嘢都冇做过。佢见到嘅尸体咧，其实都唔系属于罗兹威尔嗰次坠毁事件嘅。因为其实在 Corona 那次的坠毁事件那里，其实他们同样都有发现尸体的，也都是有四只手指的。所以其实真的需要澄清 Philip Corso 看那次的尸体呢，不是属于罗兹威尔的。因此相信呢，其实罗兹威尔和 Philip Corso 是完全无关的。直到1960年他收到罗兹威尔事件中找到一些残骸的资料，他才是看到这些资料的。因为当时呢，其实 Philip Corso 是做情报员啦，他才开始去阅读有关罗兹威尔事件坠毁的一些有关资料。咁当时呢，有个将军呢 ,Toman 呢就去到 Philip Corso 的办公室嗰度啦，其实就俾咗一块金属佢睇啦。其实嗰块金属呢就乜嘢都唔似，只系似一支笔。咁后来呢，其实呢 ,Philip Corso 呢就发觉呢一支呢其实系一个镭射嘅发射器嚟嘅。咁当时 Toman 呢亦都希望军部呢可以搵人呢做呢个逆向工程㗎。而关于呢本书部分嘅错误资料呢，其实佢错误得嚟系有原因嘅，相信。希望系有人希望呢呢、这个错误呢系宣扬出去，跟住希望有人去怀疑呢本书，令到个真相呢真系永远唔会被讲出嚟啦。咁真相亦都可以得以隐瞒啦。 咁即系你嘅意思就系你相信 William Burns 本身都系，即系佢都有份去参与隐瞒呢个事件嘅，系咪呢？ 我想其实 William Burns 呢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但係呢知道有地方错咗之后呢，但係呢啲地方错嘅地方呢又帮唔到 Philip Corso 喎。而事实上呢 ,Philip Corso 呢喺呢本书两年之后呢亦都过咗身。最后呢本书其实亦都闹上咗法庭啦，令到 Philip Corso 呢係唔可以讲美国政府嘅一啲事情嘅。但是呢当时呢我就同埋 Philip Corso 呢有两次去意大利做嘢嘅时候呢，喺途中呢其实佢就讲咗好多资料俾我听。其实好多呢就係包括大量嘅验尸资料啦，亦都包括咗一啲推进器嘅资料。呢啲资料呢係一定唔可以亦都唔会喺美国公开出嚟嘅。所以喺美国你根本係好难会搵得到呢啲资料。因为美国政府呢係需要将佢隐瞒。因为佢哋呢係会做一啲逆向工程。呢啲物件呢亦都唔係正只由罗兹威尔嗰次事件度攞到嘅。 首先咧就唔好忘记啦，其实 Philip Caruso 咧佢系1960年咧先至攞到啲碎片嘅，但系罗斯威尔坠毁事件咧就1947年发生嘅，咁所以咧所有嘅资料睇嚟咧，其实同佢攞到嘅碎片咧系冇关系嘅。Philip Caruso 当初同呢个罗斯威尔事件。因为呢其实当时呢在1947年啦，美军呢就已经是分支出咗即係空军同埋美军呢就分咗出嚟啦。所以呢其实美军呢会唔会都係有啲碎片喺手呢，其实冇人知道㗎。但係呢喺1950几年嘅时候呢可能呢佢哋已经做緊一啲逆向工程㗎啦。所以呢空军係唔会同陆军交涉㗎。可能个事件就係咁样啦。 OK，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少少嗰啲验尸嘅报告呢？ 其实呢啲外星人呢佢有四个脑嘅，其中呢有一隻眼睛呢係有晶片嘅，另外一粒嘅晶片呢就喺脑入面嘅，佢哋呢係冇生殖器嘅。而 Philip Caruso 呢就觉得呢其实呢啲生物呢係複製出嚟嘅，或者係叫做外星机器生命体囉。而 Philip Caruso 呢亦都讲得好有趣嘅一个 point 呢，就係佢哋应该係由实验室嗰度做出嚟嘅。而做出呢啲生物体嘅人呢，其实应该好似我哋人类咁样嘅。而制造呢啲灰人生命体嘅目的呢，其实攞嚟控制飞船嘅。而 Philip Caruso 都曾经补充过，他相信呢以人类的身体呢是不可能飞行那么久的，所以呢需要制造一些外星人去驾驶飞行船。 OK， 我们传闻就讲过Philip Caruso 离开之前呢已经是写好了第二本书，也都准备是出版的。那你知不知道现在第二本书的情况是怎样呢？ 其实呢第一本书呢只是口述，是 Philip Burst 自己写出来的。而 Philip Caruso 呢对本书呢不真确的地方呢，其实他是很嬲的。咁所以呢他是打算呢是自己亲手呢是写第二本书。而第二本书呢他是亲手自己写出来，也都有真迹的。个名叫做 Gone of the New Age。而在四个月前呢，其实 Philip Caruso 的仔呢就将这本书的版权就卖了给一个电视的频道啦。问题其实就是你可以读到它的真迹，其实呢总共是有120多页的，但其实你不可以下载到最后呢，其实我们是不会拥有到这本书的。而个问题也都出现了，就因为读者呢未必会在个电脑前面呢是看完这120多页。不过没办法啦，这个是一个合约啦，是跟这个 Open Mind TV 的协议啦。现在其实你都可以去看的。而且呢这个真迹呢也都是有提及到一个时空旅行啦。咁卓飞你或者都会有兴趣嘅，因为呢Philip Caruso 諗啦，飞碟其实可能呢是一个机器，是由未来飞返嚟而家呢个时代。是不是令你会想到很多东西呢？是啊，其实呢这件事呢是可能真的令我们想回当初的人呢是会看回去1947年啦，为什么会有原子弹呢？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言论，真的令很多人呢可以深思想多了很多东西的。 OK， 如果是这样讲，即是有可能那些我哋而家叫嘅小灰人嘅外星人呢，係由未来嘅我哋所制造出嚟嘅。佢哋就架住时空机，呢、这个飞行器其实係个时空机，咁就飞返嚟。咁佢哋做呢啲外星人出嚟呢，係我哋应付我哋人体可能唔应付到嘅时空旅行嘅一啲问题嘅，係咪呢？ 是啊，其实是不是很复杂呢？我呢也都准备了，其实有好几个故事呢就是关于时空旅行的。其实信不信由你啦，我的思想模式其实就去不到这个时空旅行的。因为其实我需要一些清楚啦清晰的事实摆在眼前。我是做了有几个不同的故事，但是讲紧呢都是相信他们是会再回来，跟住可能会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正正在破坏这个地球。 OK， 都有好多好多资料啊。咁我哋呢都将来都会再继续会去访问 Paula 嘅。咁就攞多啲唔同嘅资料啦。Paula， 你我哋完结之前，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嘅新书呢？ 其实我工作呢是教育的工作啦，其实亦都好重要的。如果你想知道的真相呢，其实是需要睇好多书啦，做好多研究啦，去同佢哋联络啦，采访啦。其实有一本新书的名呢，呢本是叫做星际政治学到真相。咁其实呢本书入面呢亦都係有好多係关于太空人嘅资料啦，同埋呢同飞机师做过嘅访问啦，同埋呢其实係有记载到呢喺1957年呢係有军队呢係被要求呢去射低一啲飞碟嘅。呢本书其实亦都提供咗好多证据，咁係可以证实呢其实呢飞碟嘅事件係真嘅。 The UFOs are real. OK, 好啦，咁我哋嘅访问呢就去到呢度为止啦。咁就呢个係今集嘅 MJ13, 希望。